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哋自己嘅意志編寫我哋自己嘅憲法，將全民制憲呢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嘅本土民主反共呢個運動已經係勢不可擋，最後嘅勝利必然係屬於我哋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radio.hk 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系 早晨， 早晨，早晨， 翻到第二节嘅大香港早晨啦。 系啦，咁啊就头先有讲过啦，即系第一节尾有提过，就系话我哋第二节就约咗个访问，就关于东江水嘅问题嘅。咁啊，即系其实近期即系有个报道显示到啦，就话东江水嗰个检测咧，就见到有种叫做咩嘢雌激素。雌激素 咧，境雌激素， 環境雌激素就個含量就好高咁樣各樣，咁啊實在佢係咩情況咧？咁啊都唔係話十分清楚，因為呢啲專科嘢啊嘛，專業嘢嘛，我哋揾個化學博士，揾個化學博士，認真啲先，唔好意思，我唔係講咩，揾個化學博士，咁我哋請到Dr. Sarah 就同我哋做呢個訪問嘅，咁佢係一位化學博士嚟嘅，咁你好 Sarah。 你好， Sarah， 我想请问你是隶属哪间大学的，其实可不可以讲的？ 都是 不要讲的。都是不要讲的，是吧？那就即你本身是做化学研究的啦，这样。 是 你好，你好。 化学和生物的研究。 是。那其实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解一下呢，即现在说东江水受到这个环境雌激素的污染呢，那这方面其实对那些In general 嚟講，對到個人體個健康影響係如何呢？咁樣 係首先咧，其實呢個嘅雌激素啊，喺我哋人體啊可以揾到嘅。 係 咁，雖然話就話係雌激素，咁當然會喺女性嘅身上揾到啦，但其實喺男性身上都會揾到嘅。喺女性身上嘅話咧，咁就會係影響到，即係會 regulate， 會係幫佢嘅成個 reproductive system。即係佢嗰個嘅 生殖系統， 生殖系統同埋第二性徵係會有幫助啦。咁而喺general 人體入面咧，都係會對譬如話我哋骨骼嘅生長咧，都係有一啲嘅 function 嘅。咁而喺環境入面咧，就因為咁除咗人之外，咁喺一啲嘅生物入面，喺其他嘅生物入面啦，都會有揾到雌激素，所以喺其實。In general 在水入面的话呢，其实都是会找到有雌激素的。而现在有很多女性呢，她们都是会吃这个的荷尔蒙药啦。咁所以呢其实都是会是有一部分的雌激素会在她们的尿液入面排出来。咁就会所以都是在这个的废水入面会找到的。 嗯，咁佢而家讲到话即係有雌激素，咁大家都担心会有即係安全上嘅影响啦。咁其实即係如果过量嘅雌激素呢，会对人体有咩影响嘅呢？ 係呢个如果係过量，有过量嘅雌激素，应该係话如果喺环境入面有过量嘅雌激素呢，就会令到啲鱼又或者係其他唔同嘅水入面嘅生物呢，都会係令到佢哋有一啲嘅影响，例如一啲男性嘅鱼会变成女性啦，跟住之后令到嗰啲鱼佢哋係唔可以有呢个嘅生殖能力，咁佢哋嘅身体入面呢会同时有男性同女性嘅生殖器官，咁亦都會又或者係會揾到女性嘅一啲輸卵管啊之類嘅器官嘅。咁而喺人體如果係過量嘅話咧，女性都會有一啲嘅生殖疾病嘅問題。而喺男性嘅話咧，通常啲人就會 focus 喺呢個嘅佢哋生育嘅能力啦，跟住亦都會令到或者會令到佢哋嘅胸部會脹大啦。而喺有研究指出在英國那邊呢，就有看到那邊的男性在70年代之後出世的話呢，他們的 生殖能力是低過他們20年前的男人的。 嗯。 那在小朋友身上的話呢，就會令到他們早熟了。 你頭先阿 Doctor， 你頭先舉依個英國嘅例子，係咪佢哋都係有依個過量嘅雌激素咧？即係英國70年代嘅例子。 係，其實咧喺全世界都係有呢個問題嘅。因為頭先講過啦，因為女性會食呢個嘅避孕藥啊，跟住其實咧仲有一啲頭先冇講到嘅就係有一啲嘅industrial。即係嗰啲嘅廠商工廠，佢哋亦都會排放一啲嘅有雌激素嘅垃圾出嚟，咁亦都會影響到成個環境嘅。所以其實都唔係淨係中國呢一個地方有呢個問題，係全世界都有呢個問題。 咁而家見到嗰、那個測試結果咧，係咪個溶即係嗰個濃度係已經其實係十分高嘅咧？可唔可以咁講咧？ 其實都真係有啲高嘅，因為如果係喺歐盟嚟講嘅話咧，佢哋2013年嗰陣時就 set 咗佢哋嘅set 咗一個目標，就係話佢哋希望係喺水入邊呢個雌激素嘅濃度係大概 0.4 個。立刻，而在现在他看到这个的浓度的话呢，是每公升都有29至50立刻，所以都是偏高的。其 实是很多倍的，如果这么说。 是啊是啊， 按欧盟标准 去比较。 是啊，如果是有生物住在那里的话呢，都即係譬如話有啲魚係住喺嗰度嘅話咧，都係會有呢個危險。而通常喺外國嚟講咧，佢哋而家都係著重於係環境嘅污染。如果係對於人嚟講嘅話咧，就個研究比較少啦，亦都偏向係會覺得其實唔會影響到人體嘅健康嘅。 係，咁其實而家譬如東江水嗰、那個污染，即係雌激素污染嘅情況咧，可唔可以即係咪有個講法話嗰、那個係？是因為啲工廠啊，因為啲乜嘢嘅原因咁多呢啲雌激素咧？ 係啊，咁頭先有講過啦，就係話係一啲除咗喺人嘅會排放出嚟之外，咁其他嘅生物都會啦。咁譬如話有一啲嘅雞啊、鵝啊，佢哋係要令到佢哋長得快啲嘅，咁佢哋亦都有機會係要打雌激素。咁佢哋嘅糞。佢哋嘅尿液入面咧，都係會含有好高量嘅雌激素喺入面咯。咁同埋其實除咗雌激素之外，咁仲有一啲其他嘅化學物，佢哋都會影響到成個即係會令到嗰啲令到人。又或者是其他生物佢嗰個嘅reproductive system 係會受到影響嘅。 咁頭先你提到就譬如即係我簡化啲去講咧，就係話依個打針雞之類嗰啲咁嘅情況，咁佢哋有排泄物咁啊沖到落河度，咁我哋都人所共知，大陸嗰啲咁嘅農場啊、雞場啊，佢哋嘅個即係排污嘅系統啊，或者佢哋個做法一定係唔符合標準㗎啦，咁樣，咁所以你就沖咗落嗰啲河度啊，咁支流落到翻東江水，咁就污染咗，咁呢個其一啦。其二嗰啲工廠上嗰啲，其實我唔係好明白點解工廠即係佢唔係生物嘅嘢嚟噶，點解佢哋都會有呢啲咁嘅雌激素嘅咧？ 係因為譬如話佢哋製造塑膠之類嘅嘢，咁佢哋嗰啲廢物入邊咧都會係有陣時有一啲嘅化學物，佢個樣係好似雌激素嘅。 係， 如果佢個結構係好似雌激素嘅話咧，亦都可以係會影響到，即係好似替代，即係好似一個 model 咁樣會同。雌激素 是 有同樣的效用的。 它那個所謂相似是講緊係邊個層面？即係那些叫做 結構上面會係相似的話， 即係個化學結構， 個分子結構嗰啲係咪咁叫啊？ 係啊係啊 係啊係 OK。咁所以就算係化學物都可能會有類似的影響啦，類似雌激素的影響啦，對於生物嚟講。 係啦。 哦，咁樣情況。咁其實如果我哋而家。其實全香港都面臨住呢個雌激素大危機，因為我頭先聽阿 Doctor Sarah 去講話，嗰個雌激素係講緊係真係男變女， 嗰啲性徵啊嗰啲會有影響咗噶嘛？魚、 啊、如果魚就明顯啲啦， 魚嗰個雄性雌性嗰個問題就更加明顯啦。頭先聽到阿 Doctor Sarah 去講，咁其實如果我哋香港人飲咗呢啲咁嘅東江水，即係而家佢就好似話有個 filter 可以 filter 到嘅， 即係香港本身我過落去佢就聲稱 filter 到啦。咁其實首先想問一問，其實係咪做到先嘅？ 其實活性炭係可以將呢一啲嘅化學物係可以阻隔到的。 係。 咁而家其實咧就係、是、呢個嘅瑞士啦，又或者係喺英國嗰邊咧，亦都有佢哋嗰個嘅廢水處理廠嗰邊咧，亦都有呢個活性炭嘅 filter， 咁就會係 clean up 翻呢一啲嘅化學物咯。 係，但係呢個活性炭嘅成本係咪十分之高嘅其實？ 係啊，其實係非常之高，好似喺英國嘅話，佢哋係用咗30 billion 去做呢樣嘢。 30 billion 英鎊啊，講緊。 係啊，係啊。 哇！Sorry， billion 定 million 啊 ？Billion。 Billion。 係啊，係啊，所以其實都係一個好大嘅工程，因為你每一個濾水廠要做呢樣嘢啦，同埋佢用嘅電係會多咗嘅。 但其實而家香港嗰、那個即係依個。本身東江水已經買得貴好多噶啦，我哋咁如果再要依個咁嘅活性炭去處理依啲不必要嘅，即係對人體有害嘅化學物，咁其實係將香港人食水嘅成本更加提高咗好多 喎。係啊，係啊。如果真的很擔心的話，因為其實現在有一些研究是看過，譬如說好像是歐洲那邊的話，他們在食水裡面的那個雌激素的含量，其實是比我們平時食用，因為我們平時食用譬如說奶製品裡面都是會有雌激素的，咁其實那個的量是比牛奶更加低，所以他們其實是已經覺得其實在食水入面佢哋揾到嘅雌激素嗰個含量係唔會影響到人體咯。 嗯嗯。 但係佢哋比較着重嘅話係嗰個雌激素點樣影響到環境，特別係魚佢哋嗰個嘅生殖能力。 嗯嗯嗯，即係 因為我見都有啲講法就係話咧，即係對。即係我哋直接可能飲水就過咗濾水器，咁就其實可能就相對上個影響冇咁大。咁但係嗰啲水呢，即係始終佢喺大陸嘅時候又會攞嚟灌溉啊，跟住又可能即係其他即係動物啊會攞嚟飲用嘅時候，咁其實對個環境同埋對成個食物鏈會好大影響㗎喎。可唔可以講下呢？ 咁因為佢哋其實呢樣嘢係estrogen， 即係雌激素呢樣嘢，其實佢係可以分，佢係可以，我哋可以屙翻出嚟嘅。 嗯。 咁食完之後，咁但係如果佢其實而家最重要係因為有一啲嘅雌激素，佢係合成出嚟，係喺工廠合成出嚟。咁而合成出嚟嗰啲嘢就好難分解，咁所以咧佢就永遠都係喺個水度，咁就啲魚食完之後。咁佢就會係有呢個嘅影響咯。 咁我其實而家見到個情況呢，即係頭先你講過話活性炭可以過濾到呢，即係假設如果我哋好擔心即係自己屋企裝返過啲咁嘅活性炭嘅濾水器係咪有幫助嘅呢？ 其實係會有幫助嘅。咁但係呢就要睇返清楚，咁幾時就要換，咁唔可以用。 即係換個心係咪意思係？ 是啊，個心要換咗。 係，但我睇到啲價錢咧，講緊都3000多元保，起碼要。 哦，係啊，其實都幾貴嘅呢樣嘢。 即係如果有真係有活性炭嗰啲，其實係特別貴啲嘅，係咪啊？ 是啊。 係，咁即係其實將我哋自己本身即係本身 生活成本提高咗， 即係提高咗好多咯。即係你咪其實講真，香港人對於啲大數咧冇咩感覺噶。你起高鐵1000億都冇咩感覺噶。 嗯、 即係如果講翻你，你如果你想要保障多一啲即係保護浸呢個東江水嘅污染而影響咧，你自己加個濾水器咧，可能要幾千蚊嘅事。咁可能具體少少件事。咁啊， 同埋我想問翻即係再。遠少少就係講於關翻個活性炭字，咁你話個活性炭過濾到嗰啲雌激素啦，咁其實佢係即係集住咗啲雌激素，定還是將佢分解到咧？ 其實都係將佢集住喺入邊咯，所以其實都係要即係定時定候要換，如果唔係嘅話，佢滿咗啦，數據滿咗啦，滿咗嘅話，咁你再繼續用嘅話，佢都係唔可以再阻隔到 去分離嗰啲嘅雌激素咯。 嗯，咁其實我咁睇，咁即係如果之後我哋將嗰個活性炭我哋即係掉咗換過個新嘅時候，咁其實啲雌激素又係走翻出嚟嘅啫喎。 係啊，其實如果係有雨水之類係沖咗佢出嚟嘅話，其實都係繼續留翻喺個環境入面嘅。 哦，咁即系其实归根究底，最后佢都系会，即系都系会走翻落个环境度。咁即系，咁其实如果咁搞落去，长此落去， 那个 系啊，就系、是、造成个恶性循环。咁、那个刺激素，即系如果第时越嚟越高嘅时候，会唔会即系冇得搞咧？定还是有啲其他再劲啲嘅方法去处理咧？ 而家都仲研究紧呢样嘢。 嗯， 哦，咁样情况，咁咁阿 Doctor Sarah 啦，咁佢即係化學博士，咁其實我因為我如果你問我就話東江水點樣可以搞翻好啲，咁我覺得冇得搞噶啦。其實係只有用另一種方法去供水俾香港人嘅啫，我覺得。咁譬如我哋都一定有談論過呢、這個海水化碳嘅事宜啦。咁其實Doctor 可唔可以同我哋講少少，即係嗰個如果海水化碳其實喺香港嗰個可行性，以你嘅角度去睇法，係幾多咧？即是那個做法上 是其實當然是比較好一些啦、 嗯 因為海水因為我們香港是被海環繞住，其實海水對於我們來說、嗯、即是攞取海水這件事的話不是一個問題，還有現在、做海水化碳這件事的成本已經低了很多、 嗯、 而我們需要留意的呢就是我們海水化碳得到出來都會有一些廢物，究竟要怎樣處理，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 即係我見到啲報道講，其實即係都有一啲學者會指出話嗰個成本咧，真係比而家我哋買東江水貴嘅，即係平嘅意思係，即係做海水。係 啊係啊係啊，其實係比買東江水還要平。咁點解我哋唔自己做海水化碳咧？ 係即係而且東江水而家有加價喎，真係。 係啊。 講起啲火，咁啊咁啊，暫時係咁多先啦。咁我覺得如果我哋有關即係啲即係關於環境一啲對我哋香港人，尤其是影響我哋生活啊健康嘅咧，可能都可以問一下啊張博士啊 ，Doctor 去解答一下我哋一啲化學上嘅疑難。 係。 咁啊，多謝曬啊 Doctor Sarah 張博士去接受我哋今日訪問先。 多謝曬。 多謝曬。 拜拜。 拜拜。 跟翻翻嚟，張傑。咁啊，今日我哋揾咗阿張博士啦。咁我見到 chat room 咧就有話啊，我哋唔應該叫張博士叫做Doctor Sarah 啊咁樣。咁其實我哋之前麥前都有大家溝通下嘅，咁就稱呼。咁人哋別人喜歡咁樣稱呼，咁我哋就咁樣稱呼，都係一個名啫咁樣嚇。咁啊 ，Doctor Sarah 有咩問題咧？ 咁唔好討論呢個稱銜問題啦。我嘅稱銜就如果我 official 嘅嚟講或者正統嚟講，咁你應該係跟 surname 跟姓嘅，咁係好正確嘅事嚟嘅。咁但係有時名嘅嘢係嘛，咁樣大家講咗係㗎啦，係嘛？咁樣你叫濕機啊嘛， 叫翻我姓啊。 咁我其實完咗個訪問啦，但我哋都想補充少少資料，關於個東江水即係。扑你个加油加价，咁可唔可以讲一讲啊？ 咁翻查翻记录啦，由2008年至到2017年啦，喺10年期间啦，咁啊价已经加价咗90%啦，咁平均每年加价咧就预呢个6.7% 啊，咁啊根据呢、這个绿色地球董事会嘅主席港大水資源管理研究咧，咁啊分析咧就話，如果未來咧嘅加幅不變嘅話咧，咁佢再簽多7年合約咧，咁平均咁呢個東江水咧平均咧就每立方米咧就會突破12.6元啦，咁啊將會追平，甚至乎比呢個海水化碳更加貴咁樣。 依個係啊，依、這個嗱比海水化碳更加貴，依、這個就係重點啦，大家要好清楚啊。另外就係 污糟啊嘛， 係啊，屌啦， 最大問題係個統包總額。嗰個制度，即係話佢唔係我用幾多買幾多啊，而係我 set 定咗我要買一個大嘅數目，就係6.1，即係其實我要買8.2億，但實際咧我用咗6.12億啫，即係有2億咧係掉落海嘅，咁我哋成本咧係要加埋落去，即係2億掉落海嘛，其實嗰個價錢係更加貴嘅，即係其實 係。睇講緊就係話你2008年睇嗰個就係總係總購買水嘅總價咧，即係買呢個東江水嘅總價就25億。 咁去到呢個2017年咧，去到47亿。咁頭先郭榮講咗啦，即係依個問題，我哋都之前喺節目都提過，就係話喂，俾撥你屈鳩我買水嘅屌你，我根本唔肯使用咁多，你一定屈，而且仲要買埋啲污糟糟，有撚多污染， 污水 係咪先？搞緊喂，而且要 filter 佢哋，要過濾佢哋，令到啲水飲得。都唔知到而家嚟講，都唔知係咪真係飲得嘅。不過佢哋話得啦。哇，嗰個成本唔撚少嘅喎，係咪先？跟住如果你仲擔心啲嘅，你又要嘥自己幾千蚊又買個濾水器喎，係咪先？屌下聲，點解要搞到自己咁悲慘呢？係咪先？香港人係咪先？哇！我哋自己起個海水化淡廠咪搞掂咯，係咪先？又唔使哎佢，又唔使喺度聽埋嗰啲咁嘅，冇水俾你飲，你撲街咧咁啊！屌你老味，唔使俾錢買。 又飲完淡水又要感恩 嘅，係咪先？而家講緊咩咧？就係2017年咧，嗰個約就滿嘅，啱唔啱？係咪啊？係。咁而家係會再續約係咪啊？ 每七年啊嘛，再續。 係咪每七年再續？咁啊，有冇大概講個價錢去到幾多？而家要？ 佢話：如果七年按住個而家個升幅6.几%升咧，去到2014年，佢會去到12.几 啦。 2017佢再七年啊嘛，即係七年最後嗰個價。 再簽多七年嘅。 而家簽咗七年啊，最尾嗰年去到12.6啊。 最尾嗰年去到12.6，咁即係其實如果嚟緊再簽係會再加價嘅咯，係咪咁意思？ 會如果每年計啊嘛，即係如果個平均加幅6.7， 即係如果佢真係講緊，如果過去嘅升幅冇變，跟住呢個升幅咁去調整嘅話咧，咁嚟緊就 咁肯定定啦。而家大陸缺水啊嘛，佢即係錢嗰個意思啊，咁實加過嚟 污水又大把， 係咪先？ 錢又水又爭啲 啊！咁啊，今次咧我哋就揾咗阿化學博士啊，Dr. Sarah 張博士咧就去講咗個。講解咗個雌激素問題啦，咁其實我相信即係講真，即係其實之前都睇過啲報道，好多污染嘅，唔止雌激素嘅，有好 Q 多唔同嘢嘅咁樣。咁啊，最終嘅都係海水化淡啦，我諗唔到其他更好嘅方法，因為即係你冇可能，你再點樣搞個東江水都冇咩意思，我覺得。咁我哋第三節翻嚟再講，係咁先。